第二節翻嚟。再买一卖广告啦，希望大家东卫美食节嚟探我啦。所有港珠澳车牌嘅查询咧，你都系喺嗰度噶啦。因为我下个礼拜尾咧，我谂一镬过佢搞啦。咁啊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我哋会喺现场咧就派一啲健康解码嘅书俾大家嘅。咁等大家了解多啲。今期我哋系专访呢个嘅杂志啦，唔系书杂志。咁街卖都要卖28蚊本。咁我哋。在现场送给大家啦，是访问下徐化宝，即是林依丽的老公啊。咁啊，讲一讲啦，乐视收档，咁咧冇办法啦，即系时代嘅产物，贾耀庭啊，得翻呢个汽车业务，咁而全面即系清盘啦，咁咧就唔影响呢、這个。NBA 啊，同埋英超嘅，因为咧圣诞同新年咧呢啲系会好密集咁嘅假期啦，欧美假期啦，咁好多人咧都会睇波啊，各样，咁咧好彩呢一次嘅英超 NBA 乐视清盘得嚟咧系唔关体育节目事，因为体育节目咧捞系有份俾钱嘅，所以顶得住，咁起码啦最后。香港人啦，喺呢个假期除咗走过嚟揾大匪之外，亦都真真正正咧可以咧俾咗钱得到你哋想要嘅嘢啦。咁而当然朱经纬29号真系判啦，亦都令到有部分嘅香港人欢天喜地啦。吓、呢样真系好重要啦。而有人欢喜有人愁，上一次都讲啦，乐视执笠。萧定一秉承到老萧叻仔嚟嘅，即刻宣布今日佢自己嗰个娱乐频道，所有买咗呢个乐视所有嘅月费嗰啲，只有呢张单，佢将佢就免费就俾个会籍你，然后你譬如仲有6个月未完嘅，咁6个月就可以免费收睇佢嘅节目。反应好快啊！即系如果做生意咧，萧定一同萧若元真系快啊！佢嘅节目 HMV 好唔好睇我唔知道，或者佢嘅电影可能都好多人有，但系咧起码反应快。咁Bitcoin 啊，$20,000，唔系，对唔住，我讲错，升到高位啦，19,000+啦，啊！而家跌咗落嚟啦，跌咗30%-40%啦。咁咧就个个都话啦，如果讲错，你指正我啦，因为我成日都讲错嘢，一个脑不停喺度谂紧做嘢嘅嘢。其实做节目咧，我都好想咧，即系搵人帮下手啊。因为咧时事节目咧，其实要睇好多嘅嘢，跟住咧就要作出自己嘅分析同判断。呢、這个先就系最重要的，因为咧睇等于睇报纸，睇报纸唔睇嚟做咩啫？系咪啊？就系睇咗报纸讲嘅嘢之后，然后大家睇咗睇咗，再用自己嘅判断、自己逻辑性讲翻出嚟。所以咧，芒向编辑部系值得珍惜噶，因为佢系一个讨论节目啦。吓、啊，系一个理性啲嘅，咁讲啦。而家跌到$12,000 Bitcoin， 个个又话啦，老萧登死咗乐视，而家登死埋 Bitcoin， 佢都话买啫，一出节目佢就瓜啦。讲少少 Bitcoin 啦，我唔识嘅，讲明咗。但系我同阿嗰个叫 Tony Choi 嘅立场系一样嘅，因为佢唔能够生产到利润啊呢样嘢。投资价值买卖是由人决定个钱啊！你喺个电脑度，你揿着个呢个就系 Bitcoin 啊！咁望住个电脑，佢有冇佢唔系一个静态啊，或者佢一个动态嘅嘢嚟嘅，系一种物，系一种 number， 系一种数字。你就望住个数字啫。咁佢话俾你听呢个样嘢值1,000,000咁，咁1,000,000，唔系佢话俾你听，系接火棒，边个接到？哎呀，佢唔同庞氏。 即系唔系博老少，即系唔系庞氏骗局啊？要数冚数唔系啊？喺呢样嘢嘅钱系因为我有下家接，所以值呢个钱啊？佢唔系一件实物嚟噶，佢又唔能够创造盈利，好似屋唔同。我卖俾你，你唔买，哎呀，楼价跌咗，我唔卖，咪一样，你卖唔去，唔系，我可以租俾人收租，佢有盈利嘅，系咪啊？买架的士咪一样，如果楼牌价跌啦，咪输死你，出多百个牌啫。Bitcoin 冇得加咁，出多个百牌楼牌价跌，供求失衡，咁我咪可以做搵食工具咯，我咪揸翻架车咯。乜嘢唔可以再复制啊？点样点样点样？咁咪做多另外啲嘢咯。你 Bitcoin 同一个方程式，呢、這个 Bitcoin 唔可以复制啫，复制个肥 coin 咯。同一个道理，哦，肥 coin 好多人买、啊，即系等于卖衫啫嘛。哦 ，Nike 好有型，咁隔篱咪出个 Adidas 咯，跟住 Dior 转咗款 Doctor Martin 咯，有乜分别啫？我喺我心目中冇分别。咁啊，阿梁小辉啦，佢话应承过咗圣诞过嚟同我做接讲 Bitcoin 啦，话我哋讲得唔啱，我哋认识唔够。但系我话俾你听，我实际用途，即系港珠澳车牌点解实？即使个牌唔升，你可以揸架车搵食同埋租俾人啊嘛。骨灰庵如果你卖唔去，或者跌咗价，你唔可以租个骨灰庵俾人啊嘛。佢唔系一个生财公告嚟噶嘛，佢唔系咪啊？但系而家你做呢啲可以变成生财工具啊嘛，所以我觉得实物嘅投资系值咯，而嗰个系虚拟咯，虚拟得嚟仲有、啊，今日 Bitcoin 咪听日肥 coin 咯，后日 Tony coin。用同一个手法，哦，卖晒啦，冇啦，出多几款，唔同 Bitcoin 唔同，有咩唔同？我买唔到呢个，咪买第二个咯，钻石戒指啫嘛，周生生冇咪周大福，因为佢冇盈利，冇利息啊嘛，接火棒游戏。你今日成班人夹埋个价钱，话俾人听，呢件嘢系值$100,000咁，成班人话，哎，系啊，值$100,000。突然间有个人冇承接力，冇人买。可能一蚊都唔值喎、啊，同纪念钞冇分别㗎。银行发纪念钞150蚊张，中银纪念钞150蚊，你又使唔到啦，香港你有张咁嘅纪念钞，限量一样啫，唔会再发㗎啦，扯咗支冇，跟住咪汇丰纪念钞。跟住过多几年之后又唔知几多周年嘅纪念钞。有乜分别啊？佢冇盈利㗎嘛，淨係我嚟储。咁冇盈利嘅嘢你储嚟做咩呢？你唔同喎，达文西幅画喎，永远不可复制喎，复制就係假㗎喎。你唔可以搵到第二个达文西画过嗰幅画㗎喎，但必须可以喎，用第二个名义可以出喎。但系蒙罗丽莎的微笑就系永远得蒙罗丽莎的微笑、啊，冇人买都唔紧要、啊，因为佢艺术品、啊，有艺术收藏嘅价值，同埋有历史、啊，你一件古董嚟嘅、啊，系咪咁样讲啊？嗰件嘢有个古仔喺后面啊，即系有达文西呢个人嘅古仔喺里面，甚至买梵高嘅画，梵高我唔识欣赏嗰件嘢，但系梵高呢个人系一个故事性喺里面嘅，影响咗佢创作，呢、這个重要、啊。我唔识啊，即系我觉得我听日可以做，我尊重版权嘅。其实我做金谷台，我其实试咗搵咗好多人去试唱，去搵个专业录音师唔喺度，搵个师傅同佢弹去唱，录咗好多声，但我解决唔到版权问题。有啲人话唔怕啦，摆上去 YouTube 未必搞你嘅，搞你先啦。如果你自己真系申请版权咧，问版权费会天价嘅，佢告到你，你冇盈利咧就算啦。咁我 觉得唔做得，我尊重版权，所以我唔做得。所以咧，个金曲台咧完咗冇咗啦。但系又调翻转，当一个人成日讲争取人权自由嘅嘢嘅时候，但系你喺度不停喺度盗版人哋啲嘢、侵权嘅嘢，你唔值得人尊重。所以我唔敢做，我唔敢做。甚至我做星期二得到嗰个啦，嗰隻歌啦，个背景音乐啦，要俾，如果你搵隻呢我适合嗰隻呢，係要俾版权费㗎。每一个月要俾几多钱啊 ?96 蚊。咁我哋做片头啦，咁我认为如果俾96蚊唔好啦，就搵啲冇版权嘅做主题音乐摆后面。搵食要咁样囉。係咪呀，我听我做节目，有啲人话我想讲港漫，我好想讲封神记郑建和嘅。其实呢我都做咗一啲搜集啊，同埋因为佢呢系一个系本漫画，人与人之间对答呢，头嗰几集呢其实我之前已经写咗即系将佢变成咗一个旁述形式啊。即系阿九啱啱遇到边个阿哪吒啊，哪吒咁样答佢。跟住呢阿九点样我正会改咗啲字。但係呢我唔得闲。我真係想讲。咁我就始终我都要见到郑建和。问一问佢，究竟我改你呢本漫画，然后摆上 YouTube 讲你嘅故仔得唔得。呢个尊重人嘅基本。是咪啊，哇差得太远。啊，所以版权嘅重要，点解乐视值得，虽然佢而家佢输咗，但佢值得尊重。因为佢将所有嘅嘢带咗入嚟。再讲一讲啦，袁国强请辞。咁个个都话佢请辞㗎啦。咁但实际上系咪辞职唔知，但系接班人沸沸扬扬已经出咗过嚟㗎。啊，出咗个人嘅人名，一个女性，比较中立啲，表面上系比较中立啲，实际上我唔知道嘅人，嗰、那个人叫郑若骅，传佢下月接任呢个律政司长，佢系一个公职王，国际仲裁经验丰富，袁国强在任。伤害香港嘅，任内各地自阉，政治检控自阉呢、這个呢六两个字好笑，希望有少时间可以讲埋啦。林郑讲嘅，话袁国强好勤力，由朝做到晚，好有责任心，但系佢冇建树，佢讲来讲去就佢好勤力，即系身价只牛，但佢破坏力好强。破坏香港的法治， DQ 议员，政治检控，样样都做，打压意见分子。林郑所讲的袁国强这个人冇人冇物，是吧，屋企人就已经不在了。咁一个人啊做东都可以，唔似我哋咁要赶返去做东啊，圣诞节啊又要睇灯饰，佢又唔需要。啊，所以个人係比较孤独一啲。所以我而家证明咗一件事，一个孤独嘅人係比港独更加可怕。因为一个孤独嘅人将港独打压到一扑一落。共产党最可怕的、最怕的港独，而一个孤独的人连根拔起，所以孤独比港独更加可怕。而家我哋好出名啦，譬如好似我哋成日叫芒果佬黄毓民啦，系咪啊？ 你 Google 一下都会查到的。汪国佬后面就写着黄毓民，黄毓民等于汪国佬。但是而家所有嘅报纸所有嘅人都话杨袁国强自阉，以后呢就一见到袁国强呢就会嗨自阉，系咪啊，嗨太监。以后 Google 一下或者维基解密，自阉就等同袁国强，其实都好可悲嘅。系咪啊，孤家寡人自阉因为冇用都啱嘅。因为唔需要啦嘛，林郑都讲得好清楚啦，冇可能一生一世，大佬佢自阉咗㗎啦嘛，点样同你一生一世啊。所以呢袁国强都系一个悲剧人物，我哋同情佢啦。但係呢仲有冇时间啦，哇仲有四分钟。而家袁国强呢退休落咗嚟啦。汤家骅本身就是盛传他是这个律政司的接班人选，但是都可能失望一点啦，是吧，因为已经已成定局没份。但是在这个圣诞节普天同庆的日子，马时亨啊、陈茂波啊、唐家成啊，即是现在这些春风，虽然陈茂波都甩甩地的了，但其他那些呢都春风得意的，起码他职位上都是春风得意的。三个人呢昨天呢做东的时候呢就合唱圣诞歌，祝贺中国香港人啊圣诞快乐。但是有另一班比较失意啲嘅建制派亦都组成三人组同佢分庭抗礼。嗰三个系边个？曾玉成、胡苏贞、田北俊。哇真系新又系唱圣诞歌。好似呢新力星还回立体星啊 ,Surround 生。咁一唱一和。所以呢而家香港地好多人做好多嘢。都唔系再系以前嗰套啦，亦都好多人想变翻香港咁。戴耀廷系一个值得尊重嘅人嚟嘅。你哋啲人话：哎呀，你一阵间黄丝上身，一阵间蓝丝上身，乜乜唔系？点解我咁讲呢？白票党令到香港人冇希望，但系唯一永远都系大好友，大好友即系会炒股票大好友嗰、那个，真系戴耀廷。到今时今日提供的论述永不放弃。他令到香港人觉得争取民主这条路上还有希望。但是不能够质疑这班人。但是寸土必争，由区议会开始。一个个位打回来。他亦都影响了未来大律师公会竞逐主席。林定国而家嘅现任主席争取连任，呢、這个人姓全都有份做呢个律政司司长，喺任内冇为23条立法，冇为一地两检讲一个法律观点，一啲都冇，模糊咗个焦点。所以唔系话大律师公会牵涉政治，而呢个系一个政治，亦都系一个法律真系嘅问题嚟，系基本法嘅问题。唔系政治问题，唔好俾人哋听到搞错。屌、一地两检啊，你哋有政治化，政咩治化？因为你违反基本法啊嘛，我哋用法例嚟同你讲，唔系用乜嘢嚟同你讲啊嘛，呢、這个先就系事实啊嘛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戴启思曾经做过大律师工会主席噶啦，佢再出翻嚟选，下次再翻嚟再讲。